Welcome to Fight Club. 左右中间，拳拳到肉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破击会， 香港建制第日咪可以得出嚟揸旗咯。 第三次啦，翻嚟， 翻嚟， 喂 ，hello 各位， 咪后啲讨论仲激烈啊， 次次都咁样嘅，唔系 系咯，点解咧？唔知点解， 唔知点解， 够胆讲啲多啲。 咁呢节我哋咧就讲下，不如讲下上个礼拜啱啱喺新加坡嗰边嘅大选啦。 9/11，我真系唔知道， 大家都唔系好熟悉呢个题目。 老人家嚟啊！ 但系 Chris 话佢可以讲嘛？ 唔系，因为我纯粹系有啲，即系我唔系好识啦，但系起码即系有啲疑问啦。作为一个普通即系香港人角度嚟谂嘅话，第一样嘢就系、是。即係我知道新加坡嗰邊咧，其實佢哋嗰個選舉咧，其實都係一個普選嚟噶嘛。 係係， 你可以話佢係真普選嚟嘅添。 佢仲要強制投票添。 係啊，同埋啦，強制投票有得意嘅喎。即係你一定咧，除非你有一個好嘅解釋咧，一定要投票嘅。 如果唔係，你下次俾人剝奪咗。 即係換句説話講咧，喺新加坡咧就冇得做一個所謂嘅沉默嘅大多數嘅。即係你基本上咧，你就 咁咁，我真係唔投咁點啊？ 唔係好多人咧入去投廢票， 係啦、啊，都要投。都要投 系啦， 咁但系咧， 咁咪 99% 咁滞， 系啊， 即系佢喺嗰个嗱， 海外咧， 但系最后佢都系个真普选， 海外咧， 系， 海外 唔系佢有海外 票嘅，海外嗰啲， 佢有海外票站，香港都个领事馆都有票站嘅， 系啦，咁但系问题系我话，即系如果新加坡够胆做呢样嘢，佢觉得自己做得咁叻，哇，成个呢个新加坡管治得咁好，咁点解即系内地又唔敢俾香港做咧？佢成日都好 proud of 自己强国崛嚟。崛起又一呢又路噶嘛，覺得自己好好正噶嘛，係咪先啊？咁點解佢又唔可以行呢一套？ 唔係共產黨其實唔怕嘅，共產黨其實唔怕嘅、嗯。共產即係好多年前咧，我唔記得係阿大 Sir 講啊，定係邊個嗰啲政壇元老講噶啦？共產黨係唔怕選舉嘅，只要個選舉係佢哋知道結果。 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 共產黨 即係怕不記名嘅選舉， 佢哋都係選舉㗎，不過佢係等壓選舉啫嘛。人大都係選舉嚟㗎，係 啊 係 啊。 只要佢哋知道結果嚟， 控制到 唔係，即係啱啱 Chris 講一樣嘢咧，其實講緊就係話咧，執政黨，佢哋係會設計一個制度咧，係非法之機嘅。 係啦 ，even 係真普選，佢都可以佔到優勢。 咁呢個咧就全世界都係㗎啦。 好簡單咧，今次佢哋喂兩個禮拜啫喎， 係啦， 得兩個禮拜時間準備，佢啱啱仲要咩50周年國慶有呢有路，即係已經係即係做到啲人慶合合咁樣咧，先至走去選舉，過到話 一定過到，唔係係咪先？你全世界都係，你用英國嚟講都係啦，譬如佢咧執政黨咧，佢多多少少都會咧係會搞啲出嚟咧，希望個選舉係有你自己㗎啦。你工黨上台又好，保守黨上場都係咁樣㗎啦。 我可唔可以輕輕講下新加坡嗰個選舉嘅情況係點嘅啫？ 咁 我真係阿李光耀個仔嗰個係咩嚟㗎？ 人民行動黨 PAP 啊， 係佢哋今次應該攞到大概70%選票啦， 贏得好勁喎， 贏咗89席入邊嘅。 點解因為李光耀顯靈喎？ 好似上次都係63%。 嗱，上次咧佢哋上即係5年前嗰個選舉啦，就係歷史最低嘅，就係60% 得票率啫。今次咧就升咗10%去到70%，就咧就應該係好似都係新高嚟㗎啦。咁樣係啦，即係仲要 點解？係咪因為真係要悼念 反彈、啊、 悼念國父先至？ 咁有唔同解釋嘅。咁啱啱 Chris 講咗啦，第一就係因為佢係今次個選舉係喺李光耀死之後第一次冇李光耀， 有50周年國慶， 有50周年國慶啦。咁啲人又等係啊，即係即係懷念啊，依個佢哋嘅啊開國國父啦。 冇李光耀又冇今日嘅新加坡啊嘛， 咁樣嗰樣嘢啦， 係咯。 系啦，咁另外一样嘢咧， 雨伞运动喎，又同雨伞，雨伞运动有关喎。 唔系，我就咁睇嘅，因为咧就有好多人都话新加坡人咧就希望稳定啦，或者系唔想嗰、那个经济个状况有咩差错啦，因为你始终啊执政党喺度咁多年咧，个经济都好噶嘛。咁呢度我都冇情绪上同意嘅，因为咧我上个星期都唔喺香港嘅，咁我就隔岸咁样睇啦。我就有个纯粹猜测嘅啫，不过即系我自己嘅经验啦。因为咧选举咧就喺各个地方都系啦，包括香港都系噶啦，永远都系个钟摆效应嘅，一定嘅咧系一届咧就摆喺另一边，跟住下一届咧就会摆翻转头嘅。上一届就人民行动即系 PAP 啦，人民行动党咧得票又咁低，咁就啲所谓啲选民用选票就啊，即系表达咗不满啦吓。 票债票上 系啦，咁今届人民行动党咧过去嗰5年咧，事实上咧系做翻好多嘢咧，去咩嘅啦？即系 概括咁讲啦，佢哋应该有好多做翻喺嗰个劳工啦、福利啦、长者嗰方面嗰啲福利咧，佢派咗好多钱出嚟，其实 医疗啊嗰啲咯， 医疗嗰啲，啲过政府第 一样嗰啲咯，全部做咗好多惠民措施啊， 一定系呢啲嘢。谂我唔知佢派几多钱咧，可能都系二百亿计噶啦。咁啲人觉得你得嘅，咁你咪啲票咪投翻落度咯。 即系呢个都系执政党其中一个好。 另一样嘢咧，我自己猜测， 即系肯定痛定思痛嘅话， 猜测就系咩咧？就系话咧，因为咧今次其实最特别咧，就全部人，包括香港人都好啦，或者外国传媒又好咩都好啦。就好强调咗咧，今次系第一次反对党或者在野党啦，喺所有选区都有候选人出嚟咧去挑战执政党嘅。以前咧系有好多个选区咧，集选区又好啦， 自然当选啊， 系自动当选嘅。 自动当选， 因为你反对派冇咁多人啊嘛。今次咧唔系嘅，所以咧就好似造成一个咧全面去冲击呢个执政党嘅局面。嗱，我自己系隔岸观火吓，我怀疑啦吓。某程度上呢，人民行动党呢係将呢样嘢呢亦操作咗。佢呢就係、是、将一个危机感拎咗出嚟。喂，我哋系反对党系 会 为攻击我哋呀。咁呢就将呢佢哋即係所谓我唔知会唔系咁呢，一啲铁票或者游离票呢，本来可能呢以前投开对家中间嗰票呢，今次出返嚟啦，投返俾佢哋。佢哋咪多返出嚟囉。即係呢样嘢我怀疑呢多多少少都有啲咁嘅心有少啲咁嘅操作喺度嘅， 明白？ 即系我纯粹系有少少猜测啦。但系咧，你话喺一个政党选举入边咧，或者呢啲选举入边咧，你问我咧，一定会有咁嘅操作喺入边嘅。即系你谷翻贴票出嚟啫嘛，你有个危机感出嚟俾翻，因为咧你可以睇到，譬如今次七成就执政党啦，三成系反对派啦。入边咧嗱，我相信咧反对党佢嘅贴票咧，即系基本盘咧，即系等于泛民基本盘有五成四成几噶嘛，定系咪先？佢可能有两成几至三成。执政党可能有五成几造成，其实中间游离票好少嘅啫，可能咧得5%咁少嘅啫。咁可能今次咧就啲游离票咧俾翻晒全部执政党，咁你咪去到七成咯。因为选举咧，其实咧你系争嘅票咧，竞选一个字真系你要打动嘅票咧，其实好少咧，就是、中间嗰一浸票嘅啫嘛。你大家都有基本盘嘅，台湾都系嘅，蓝营绿营咧大概系。 其实执政党好着数咯，因为佢系做晒呢啲即系呢啲所谓茶饭啊嗰啲咧， 系啦， 即系有国庆，你知佢又搞到好大件事噶嘛。 唔系，同埋咧有一样 等于同助选嘅活动其实冇分别噶。 同区议会一样啫嘛，你当即系当选嗰个议员，梗系着数好多噶，因为佢有晒资源去做地区工作。 同埋一样嘢咧，香港人咧，可能我哋真系比较教人观火啦。有啲朋友有一朋友去新加坡睇咧，去反对党嗰啲集会咧，佢嘅感觉系咩咧？佢同我讲，我以为去工联会啲集会。 吓、啊？点解会咁啊？ 因为咧， 唔系写文联嘅咩？应该 唔系，因为点解？因为咧，佢哋有啊边个啊萬必系咪去咗咩啊？ 系啊系，系啊系啊系啊。 佢只要睇到佢去咗PAP 嘅造势集会啊嘛，佢以为嗰个集会咧系反对党嘅集会嚟嘅。因为点解咧？因为咧新加坡同香港好唔同嘅地方系咩咧？之前其实我都提过喺度，香港嘅选举得个议题嘅啫，真普选。 嗯， 其他唔使讲嘅，你唔使讲政策嘅，即系你唔使讲你政策系左定系右，定系派钱定系经济福唔福利。呢样嘢，净系一个议题就系普选。新加坡咧系冇普选呢个议题嘅， 因为已经系啦嘛， 因为有啊嘛， 系咯。 所以咧，你就政纲就好实实在在倾紧你呢个国家要嘅系咩嘢啦？我要一个咧，教育、房屋、经济发展、 交通、 产业吓、啊，产业嘅发展系咪要赌场？系呢啲嘢嚟嘅。 嗯， 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咧，执政党一定系有优势，因为咧点解咧？所有精英。喺晒执政党入 边，系咯系咯。 反对党，你问我今次大家唔会特别有兴趣噶啦，可能真系整一个咧师奶出嚟喺个选区度选嘅，根本上你冇得选呢啲人嘅，你唔会投于俾呢啲人嘅。即系所以咧，呢、这个就系有呢个就系嗰个同香港最唔同嘅地方，因为咧佢嗰个执政党咧，即系人民行动党咧，佢真系全部精英喺晒入边噶嘛。 其实我都听过啲新加坡朋友咧讲过咧，即系话即系新加坡人咧，其实咧即系其实系好保守嘅。即係整體上面，就算政治上面咧，佢傾向係保守， 唔想變噶嘛。 佢哋你睇今次，你之前睇嗰個 MOSE 啊， 唔係你 即係佢咪俾人拉嘅。其實好多新加坡人都覺得好心涼噶。 唔係因為咧，你呢樣咧嗱，你話保守其實相對嘅啫。點解？因為咧同香港唔同，香港咧就唔需要擔心國防外交。 嗯， 你唔會覺得有人會入嚟香港 一国啊嘛，我哋嗱， 新加坡咧，佢系真系会担心一样嘢啲人咧， 边个会入去入侵佢啊？ 唔系啊，你会喺个历 史上 边系咩嘅？你会有，你话你系一个独立国家， 即系有阴影， 你系要有一个咁 嘅 心理 防卫嘅， 你系咪会受到周围啲国家？ 即 系 佢 个国 民，新加坡国民教育啊，都好强噶，即 系 佢一定要教到你，我哋 系 个国家，佢种国家嗰种嘅概念咧， 系 好好 intense， 系啊，阿 Chris 系 小孩不笨啊， 呢样嘢我你问我咧，香港人系唔会好理解咧一个国民嘅身份，同一个喺香港嘅城市嘅公民嘅身份呢样嘢咧，香港人系唔会好理解到新加坡人呢样嘢嘅。 系啊，佢同隔篱马来西亚有啲恩怨啊嗰啲咧，其实到而家都好多嗰啲人咧，心直喺佢哋嘅心入边觉得， 系啊， 即系我哋都要好小心，我哋呢个小国得来不易，随时你吞咗我咁样。 系啦，即系呢个咧，佢哋又系冇资源噶嘛，佢哋甚至乎一桶油都系美国运嚟噶嘛。系咪先？即系咧，所以呢样嘢系同系你话，所以话保守咧，你问我咧，即系可能系相对啦。即系佢哋系希望个社会系稳定嘅，系一班精英去管治嘅。咁你问我咧，可以理解 呢种系呢种嘅保守咯。 系啊， 但好多议题上面都保守噶，譬如话同性恋啊，系咪啊？即系譬如话你见到佢哋去嗰啲同性恋到而家都系肛交都系犯法噶嘛。 系 咁好多呢啲相对嚟讲咧，即系。如果你睇翻佢哋， 但 係 呢樣嘢，佢哋有多種族同埋多宗教啊嘛，譬如佢哋有回教啊嘛， 係係。 咁呢樣嘢同你喺嗰個地方入邊， 即係以發展中國家嚟講，佢哋係佢哋唔係唯一一個發展國家係好有咁嘅大。 佢可以以發展添啦，佢以發展啦。 係咯係咯係咯，即係以發展國家嚟講，佢唔係第一個係有咁即係咁 diversified 嘅。但係調翻轉頭嚟講，佢哋係算係比較保守嘅一個咯。 咁我嗱，依個我唔敢咁講，因為咧，佢可能。有一个 行得慢啲咯，起码 多佢又真系 某啲嘢咯，系咯， 同埋多宗教呢样嘢咧，喺佢哋嚟讲咧，任何呢两个话题咧，喺全世界都系噶啦，种族同埋宗教咧系最敏感嘅。 系 你掂到嗰个宗教，你掂到个种族嘅话咧，系随时天下大乱噶嘛。佢嗰度系 尤其李光耀喺呢样嘢系做咗好多嘢嘅。 你华人啦，华人系占多啦，但你回教又系好多人信仰嘅教啦。 系 你文字上边啦。信仰上面呢样嘢咧，即系佢成个政府咧，要喺个 balance 度咧，或者嘅人喺成个社会入边啲人之间咧，佢个 balance， 佢嗰种和谐咧， 佢哋自己心目中咧，其实系有条线喺度嘅，即系所以譬如点解话啱啱个细路嗰个僆仔 都系共涉足呢个基督教， 系啦，咁一就咁样，因为咧其实咧，你问我咧，因为佢哋都知道你咁样讲出嚟咧，系对成个社会咧，佢哋觉得，即系我要讲系佢哋觉得咧系有害无益嘅， 佢侮辱基督教系。死罪嚟噶嘛？ 即系当然你可以宗教，你可以又系咁样讲。不过佢哋嗰度嘅大，我相信佢哋嘅大部分人会觉得你咁样讲咧，你对个社会系冇乜好处嘅。咁啊，大家咪唔讲咯。呢样系替佢哋可能系成个社会嘅其中默契咯。即系譬如你香港，我唔会特登，即系而家就可能好啲啦。讲平权嗰啲咁 啊， 譬如五年前、七年前，你唔会特别讲啊嘛。而家可能有多啲名人 come out 咗啦。出得貴啊，咁所以大家咪覺得即係多啲人咯。但你喺講五年、十年前都唔會特別講呢樣嘢咯。 喂，咁新加坡競選對香港有咩借鏡咧？ 對香港咩借鏡？我諗法就係話，喂，如果新加坡做到嘅話，咁其實 香 港 都 可以做到啦。個 point 唔係話我哋香港人自己做到啊， 執政黨， 而係話你所謂嘅香港而家未有執政黨啊，但後邊阿爺其實 大家知啦，邊執政黨？ 佢可以去包裝去製造一個咁嘅嘢出嚟噶嘛？理論上係嘛？ 阿 Chris 講嘅嘢啱曬。其实咧，最初头，共产党邓小平咧去新加坡系考察过嘅，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， 佢好觉得好正噶。 由始至终咧，邓小平都觉得香港其实只要搞一个 A.O. 党就得噶啦。 嗯， 咩党啊 ？A.O. 党。 哦， 总之你系特区嗰班官，即系特政府边班官，你成为一个强而有力嘅执政集团，好似人民行动党咁样嘅话咧，香港就搞掂晒噶啦。而事实上，你问我咧，如果事实上咧，香港人嘅对于自由、民主、言论自由、人权、平权、平等嘅要求咧，系咪多过新加坡咧？我觉得唔系。香港人其实老实讲，大部分咧睇 TVB 好满足噶啦，系咪先？ 佢有可能系只唔讲啫。 俾翻你睇就不低头，已经大家喊晒口咁滞噶啦，系咪先？讲真， 借主隆恩咁。 其实你问我香港人同新加坡人嘅要求系咪差好远咧？大部分啦，其实你问我，我都唔系差好远嘅啫。老实讲，系啊。问题系特区政府香港。回归97年之后咧，系做唔到一个咁嘅所谓 A.O. 党出嚟啫嘛， 唔强势咯，从来都。 董建华第一件事，董建华未上任已经去新加坡考察啦。 系，但系点解学唔到咯？但系 咁咪无能咯， 弱势 咯。咁系董建华好能啫。 咁第二个都系咁，我哋三个都系咁。 董建华你唔信公务员啊嘛？你土共唔信公务员啊嘛？嗰阵时系咁插神态啊嘛？ 咁你做唔到呢样嘢啦。 如果你俾陈太，你俾公务员搞，佢话冇事噶，系咪先？嗱，公务员搞有规有矩，佢唔会割让咗星光大道出嚟俾新世界先啦，佢唔会有个数码港先啦，定系咪？ 系啊系啊系啊，真系。 我唔知佢原意系咪想整个 A， 但 系 有个中药港。 但系咧，我见到佢哋做嘅嘢咧，我感觉上佢哋系想整一个系双人党。即系香港其实对即系内地嚟讲，佢搵佢一路支持扶植嗰啲人，全部都系 商人嗰啲商人啊 ，merchant 啊，即系一啲即系俾啲 ，sorry， 即系俾一啲有钱人去上位。 阿 Chris 你呢个讲法咧，我同意，佢应该咁讲，因为香港始终咧都系一个即系 商业社会 经济。商业 董建华搞唔掂佢先， 经济主导 啫嘛。如果咪低温，佢已经拱陈太上去啦。 特区政府咧， 系咪先？ 甚至乎港英政府 仲要唔妥陈太，我炒佢。 都系亲商，嗱你话系咪官商勾结咧？ 嗯、 就边个政府都要官商勾结噶啦，因为你冇可能唔官商勾结嘅。你维多利亚时代嚟到香港都系商人嚟卖鸦片啫，咁都系商人嚟噶嘛，唔系无啦点会香港？香港商埠嚟噶嘛？你话亲商咧，你问我咧，每个政府都要嘅。你就算你 卓人，亲商同勾结唔同啊嘛，即系利益输送系两嘢。 李卓人做特首咧，佢都要亲商。 合法同埋唔合法嘅分别啊嘛。 你勾结嗱，即系啦， 咁香港法治一定要靠商人嘅。 不过香港而家好叻嘅，而家可以合法地咁样去利用利益输送。 即系你要有一个，即系你要有制度咯。系，即系你有制度，你譬如你系咪星光大道咁样就哦咪马就俾咗佢咧，定系点样嗰啲嘢咧，就另一回事啦，系咪先？讲真，咁你问我要新加坡度，咁啱啱 Chris 讲点解唔做唔到呢样嘢咧？你问我共产党最想香港做到新加坡添啦，总之你班友搞掂佢，我乜都唔理啦，系咪先？讲真系啊，我咪喺后边做太上皇咯。你估你 系啊？你咪加啲税上缴税唔得咯？ 你估江泽民得闲咩？你估朱镕基得闲咩？你估阿胡锦涛得闲咩？你估阿习优得闲咩？ 系啊，其实香港都烦死佢哋啊！ 其实佢内地自己大把嘢烦啦， 系咯，搞唔掂啫嘛， 系咪先？ 澳门。几乖哦！ 咁你老实讲，你阿董无能啫，上任搞到乌哩抹叉，系咪先嗰阵？ 要脚痛走咯，咁样嘢。 你整条廿三条出嚟，即系由头到尾就系啲政策。 咁点解？即系精英，其实香港都有精英噶。 唔系啊，咁你咪啲政策问题咯。你嗱，你嗰时你睇翻全啲历史嚟嘅，唔系咩真知灼见历史，你就系土共督走咗陈太啫嘛。话你陈太唔配合特首啊嘛，所以阿陈太咪俾阿钱其森闹咯，要更好配合特首工作啊嘛。 系啊，记得 掉掉走咗陈太咯，呢啲 咪成日空降啲人以为系精英啊嘛。 跟住 冯伟光啊嗰啲咁， 你就搞唔掂，跟住你就炒咗阿董，好啦，炒咗阿董之后搵翻曾蔭權啦，谂住搵个官 A O 党 啦，系咪先？咁啊初头 O K 啦，好啦。咁啊，后屘啊，即系唔知咩原因啊，嗰啲社会问题啦、啊，深层次矛盾解决唔到啦，吓呢啲啊，咁啊冇办法啦。咁好啦，咁大家啊以为， 所以去到最后都系制度， 民心所归。咁啊， 系啊， 整个共产地下共产党 冇咩出嚟。其实曾荫权嗰个真系好 A O 党噶， 系啊。根本上大陆就系想香港做呢样嘢啫嘛。 系啊， 我觉得佢学唔晒 啊， 佢学咗啲又学唔晒。即系如果你学埋多少少，就系话，即系可能呢样嘢都唔系话一下子做到，可能都要需要时间。我相信佢哋而家做紧噶啦。即系已经比较长啲咁样时间，慢慢建立个香港嘅人民呢个行动党， 建立唔到噶啦， 系咪啊？ 建立唔到，因为点啊？建立，因为建立。 董建华年代个 A O 党都好正噶，其实我记得董建华年代个 A O 党， 即系嗱呢个 黄永平啊，嗰啲 呢个系我偏见嚟嘅，陈即系嗰啲啦，呢个我偏见嚟嘅，香港做唔到嘅，点解咧？香港有班土共喺度， 嗯， 有班土共喺度咧，佢一定会同上边任某啲人讲，某一派讲，系啦，香港好乱啊！香港而家就反中亂港嘅勢力咧大行其道肆虐，我一定搞港獨噶啦！北京聽咗，上面啲官都零左勿右嘅啫，你咪啲政策咪力極左一路左落去啫嘛，推廿三條。 唔係，我想問點解啲人要翻去報埋啲咁嘅料俾佢哋咧？話香港好亂咧？ 唔係因為你 從中有咩點要咁樣作梗咧？ 嗱，你香港越亂就越需要維穩啊嘛。 其實我都接觸過啲人落嚟，即係收風嗰啲噶。 香港越亂， 我哋講到好和平嘅喎， 香港越亂咧。就香港越需要维稳，越需要维稳咧，就越多维稳费啊嘛。 哦、 喂，张晓明啊，上任嗰阵时啊，之初啊，上任之后第一个春茗啊，睇会展度讲啊，树立新风啊嘛，中联办唔收礼，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， 唔提 唔收礼物啊嘛，系咯。 中秋你唔好送个篮嚟， 系咯。 你谂下以前中联办人贪得几多？喂，华润案都有中联办条友落咗马啦， 咁啊， 系咪先讲真？系啊，几多中联办 死证咯？香港 系咪先？中联办啊，写四粒字啊， 都三千， 跟俾民建联啊，三千几万、啊， 三千几万咯、啊，每一粒字都有六咩成几头嘢啊嘛。 我同个北京佬讲，我话张晓明咁样搞法啦，呢啲啊，我哋实名去中纪委举报佢啦，大佬，咁都唔系贪腐，嗰条友啊面都青埋，大佬吓、啊， 四粒字山就三千几万嘅。 佢唔知嘅咩？嗰啲人 唔知噶，大佬，佢以为卖晒。我讲笑，我真系我真系讲笑。喂，你话小明啊，写四粒字，我都系用个好烂嘅国语咁讲啦，争住紧 啊， 诗词写诗嘅诗咋？几稳正人啊，已经可以收三千多花，三千多蚊啊！仲系嗰个 三千多蚊， 许荣茂啊， 佢自己始料不及。 许荣茂俾三千几万民建联、啊，大佬，喂呢啲嘢真系实名举报啊！我都敢实名举报俾中纪委啦、啊，即刻收低你啦。 有政党嗰啲法律， 你台面收三千几万啫，台底点知你收几多钱啊？ 即系呢啲啊，即系做到吓呢啲， 系咪先？系咯，真系可能明目张胆嚟到， 大佬， 花三千几万出嚟，真系夸张到。 系你喺。呢、這個張主任嘅心入面以後都已經係不同 的，唔係 喺即係民主黨籌三百幾萬都籌到真， 唔 係喺 大 佬，即係食奶啲力都出埋嘅、 啊， 真係。 所以你諗啊嘛，你話點解啲人要咁講？因為維穩費啊嘛，大佬，你估容易，你估啲人 咁嗰人聽咗之後點啊？嚇到佢面都青。 真係面青啊！唔敢講啊！我話講笑啫，大佬，我都係唔會實名舉報嘅網區啦，大佬係咪先？講真，佢都係面青啊！哇！真系唔敢讲，几秒钟。 根本你唔知噶， 佢真系唔知噶啲友。 你卖晒李百方噶啦， 唔系佢唔知，原来系我哋会咁样睇嘅。佢觉得好普通，主任去中联去民建联个酒会度 筹到帮佢生咗三千几 嘛， 三千几万。 佢唔会谂到，哦系、啊，喂，佢有钱咯，咁样俾钱佢，咁台面都俾三千万啫，台底点样计啊？唔、知噶嘛，大佬，系咪先？即系俾件垃圾你三千万啦。系咪先勒索咁样嘅啫嘛，大佬？呢啲维稳费就系大家咁样拎出嚟啫嘛。我小华都问条友啦，我话喂，今年蛇斋饼总系咪有啲？ 但张晓明做开香港啲事务锦委多年， 唔系啊，佢唔做都唔得啊嘛。 咁啊系。 喂，民建联就话啦，喂，嚟紧几年选举，蛇斋饼总我要派嘅、喂，你哋大家都知啦，落区几乎一层楼一个咁嘅咩咩组织嘅。系咪先？跟住有嗰啲新移民，个个一嚟到咧，原来咧派一大仔俾佢噶嘛。嗱，你嚟到，我就帮你。 当然而家觉得好大压力 啊！你真系你知唔嗰个咧？ 你见到我面都青埋。 嗰个新家园协会你知噶啦，你都听过新家园协会噶啦。 冇啊冇啊！ 第一水系李兆基呢个仔，李兆基俾钱噶嘛。 啊！ 跟住有每一区整个嗰啲咩超级市场咧，两蚊罐豆豉鲮鱼，一蚊樽豉油啦，卖俾新移民噶嘛。嚟到咧，俾一沓嘢你，嗰沓嘢入边有咩咧？点样上楼？點樣申請學校？點樣搞乜搞乜搞乜搞乜？跟住話俾你知，仲可以咧兩五蚊買包，五蚊買米，兩蚊買豆豉鯪魚，一蚊買，真係咁樣俾你嘅。跟住話咩收埋啲地址電話，跟住投票拉票出嚟動員， 掌心累啦就 嗰啲嘢全部都係啲人，呢啲人嚟啫嘛。喂，呢啲嘢全部錢嚟喎，大佬講真。 唔係。 喂，同埋你即係呢個講唔怕啦，大家又唔裝乜水。嗰條有錢都俾三千幾萬民建聯啫，民建聯。是不是使返三千几万呢？民建联入面嗰啲有各水湿脚㗎嘛，大佬。 好。 大家全部搵食㗎嘛喺度。 今个礼拜就嚟到呢度啦。 哎呀，我想听 到。我哋阵间我哋继续后面咪之后继续讲。一啲越嚟越敏感啦开始。 唔我又觉得真係张明真係未必知道嗰下佢会筹到三千几万囉。可能佢諗住筹到三千几个。 你佢都唔可能我唔知唔知但个有钱佬就。 三千几万。 个有钱佬个有钱佬呢根本上就 commit 咗㗎啦。总之。民建联就俾三千几万你啦， 但我觉得捐嗰个未必知咯，即系写嗰个可能会唔会啊？即系民建联会知，一定知。 我谂唔会， 我谂佢就真系上台突然间吓三千几万。 我谂唔会咯，小明 都会知啊， 知啦，点会唔知啊？大佬讲真呢啲嘢， 咁都三千几个。 之前讲到明啊，领导人不提字噶嘛，佢都敢提幅字出嚟筹钱、啊。 哇！佢真系其实做乜嘢都喺度违反呢啲原则咁样嘅， 系咪先？呢啲有， 少咗滴翻上去消费。好啦，即系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真系。 下个礼拜继续， 拜拜。 拜 拜。拜拜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，破镜馆。